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庞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小三和小五的事你们都知道了，武魂殿可以说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这些年来，你们每个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，也都拥有了更强的魂技。在前往海神岛之前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再磨合一次。毕竟分开了这么多年，就算默契还在，彼此不熟悉伙伴的新技能，也无法令你们的配合达到最佳状态。磨合从现在开始，就差小三和小五了。想要以最快的速度磨合好，你们需要压力。 大师，您不会是让陈心前辈来做我们的压力吧？ 这就怕了，不过是来训练你们的而已，又不是真正的敌人。 你们应该感到幸运，能够请到剑斗罗前辈帮助你们训练，不但可以大大加快你们磨合的速度，说不定还能让你们找到自己的不足，进一步刺激你们的进步。 剑爷爷，你可要手下留情啊。 我现在是你们的对手，蓉蓉，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奥斯卡，如果你不能保护好蓉蓉，我是不会让她和你一起前往海神岛的。你当年走的时候不是说过，回来后一定会有保护蓉蓉的实力吗？那我今天就来检验一下，希望你说的不是大话。 听了剑斗罗这句话，史莱克五怪的脸色顿时都变得凝重起来。他们能够深切地感觉到，剑斗罗绝不是在和他们开玩笑。尤其是奥斯卡，脸上嬉笑之色全部收敛，没有开口，只是向剑斗罗默默地点了点头。 沉香，你不用参加磨合，来我身边。 不是说让我和他们一起去历练吗？那现在的磨合为什么不让我参加？就算我实力比他们差，也差不了太多吧？怎么说，我也是一个四环魂宗，就那么看不起我吗？以我的速度，自保还是没问题的。 他心中正想着，剑斗罗陈心已经缓缓向前走去，而史莱克五怪则下意识地后退。很自然的，奥斯卡和宁荣荣退在后面，戴沐白站在前方居中的位置，马红俊和朱竹清一左一右。他眼中猥琐的胖子也站在第一排，五个人的表情都十分的认真。白沉香也看出了不对，他发现当剑斗罗第一步迈出去的时候，整个人的气质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先前他看上去只是一个普通老人，可现在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变得锋锐起来，就连空气都略微有些扭曲。只是一丝锋锐之气就令他有些花容失色，此时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么离谱。站在剑斗罗背后，那锋锐的气息仿佛要将他的身体撕裂似的，可以想象站在他面前的感觉会有多么恐怖。自己就算速度再快，恐怕也只有被那锋锐之气割裂的命运。在骨子里，白沉香一直都是有些骄傲的，他认为单是凭借敏之一族的速度，这世上也没有什么人能够伤害到他。直到此时他才明白敏之一族与真正强者之间的差距，别说是自己，就算是爷爷在这里，恐怕也无法承受那庞大而恐怖的锋锐之气。而剑斗罗面前这五个人却都分毫不退地与剑斗罗对峙着，此刻每个人身上都开始散出淡淡的光芒。大师拉着白沉香快速后退，退到略远处，彻底脱离了剑斗罗气息辐射的范围。白光大亮，戴沐白不退反进，悍然踏前一步，大吼一声，强烈的白光渲染着他的身体，瞬间出现了剧烈的变化。一股狰狞巨大的白虎虚影浮现在他背后，他的身体开始剧烈膨胀起来，强悍的肌肉撑裂了上衣，带着黑色纹路的白色皮毛与肌肉同时展现，黄黄紫紫黑黑六个魂环同时出现在他身上，一时间气势大盛，邪眸白虎霸道的气息大幅度降低了伙伴们所承受的压力。 啊，好，没想到他的魂力又进步了， 应该是65级了。 白沉香顿时感觉自己的心跳仿佛漏了一拍，他虽然年纪比史莱克七怪小一点，但相差也不多，比起史莱克七怪中最小的朱竹清，他也只是小一岁多而已。眼前的戴沐白就算大他3、4岁，可这65级的实力却绝不是他3、4年后就能达到的。伴随着戴沐白释放武魂，其他四人身上也同时释放出了夺目的光彩，每个人背后都浮现出一个淡淡的虚影。朱竹清背后浮现出的是一只黑猫，他身上释放出的魂环和戴沐白一模一样，给人一种神秘而危险的感觉。马红俊的武魂就要嚣张得多了，赤红色的凤凰虚影从背后浮现，他的魂环比其他人少一个，但气势上却是毫不逊色，炽热的凤凰火焰腾空而起，围绕在他身体周围绽放出夺目的光彩。宁荣荣背后浮现的光影和出现在他手中的物件一模一样，璀璨的九宝琉璃塔托在右掌之上，六个魂环交相闪耀，绚丽的宝光映衬得他飘然若仙。奥斯卡背后的虚影最为奇特，那是两道模糊的银色身影，看上去两道身影是紧密相连的，就像是一个拥有两头四臂四腿的怪物，一丝丝银色光辉围绕，同样也是两黄两紫两黑六个魂环，五个人，四名魂帝一名魂王，他们是如此的年轻。白沉香不知不觉屏住了呼吸，聚精会神地盯着战场。 等一下， 身影一闪，场中已经多了两个人，同样是一袭白衣，男人牵着女人的手，脸上流露着淡淡的微笑。 剑斗罗前辈指导我们，怎么能缺了我呢？ 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唐三和小五。淡淡的蓝色光芒弥漫在唐三和小五身体周围，他轻柔地搂过小五，眼中带着几分不舍，将他放入自己的如意百宝囊之中。唐三一出现，原本神色凝重的史莱克五怪脸上都流露出了一丝放松，都多了一丝微笑。如果说之前他们是五个年轻的强者，那么随着唐三的加入，他们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整体。 小三，你来得正好，我们一起向剑斗罗前辈请教。 唐三出现，剑斗罗陈心的神色却没有任何变化，任由他归队，站到戴沐白身后，将原本的3-2排列变成了3-1-2。 那我要开始了。 一道锋锐的金光骤然从剑斗罗双眸中闪过，下一刻他身前已经多了一柄剑，那是一柄通体澄蓝，宛如水晶雕琢般的长剑。最为奇特的是，这柄长剑之上有着9颗星，颜色分别是2黄2紫5黑。看着这柄剑，史莱克六怪相顾失色，能够将魂环修炼到脱离本身魂环的外表，融入武魂之中，可见眼前这位剑斗罗的修为有多深。陈星缓缓抬起手，他的目光根本没有去看史莱克六怪，而是完全落在自己的剑上。 剑长4尺3寸，宽3寸，柄长1尺2寸，名曰七杀 强攻。 与此同时，一白一蓝两圈光芒同时从他体内爆出，瞬间笼罩全场。冰冷暴力的杀神领域，温柔而充满生命气息、带有强烈精神波动的蓝银领域在同时释放，笼罩着己方战友，也笼罩住了剑斗罗。唐三是史莱克七怪中的灵魂，在唐三大喝出声的瞬间，戴沐白就已经率先扑了出去，第一魂技白虎护身杖，第三魂技白虎金刚变在刹那间就爆发而出，全身白光骤然变成金色，就像一颗金色流星一般一往无前。朱竹清的起步虽然比戴沐白慢了一些，但他的身体却已化为一道幻影，悄然绕到了剑斗罗背后。锋利的猫爪弹出，贴地前冲，同样擅长速度的白沉香感觉到在速度上朱竹清甚至还略胜于自己。马红俊在两人行动的同时，背后凤凰双翼展开，凤翼天翔与浴火凤凰两大增幅技能同时发动，从空中下扑，身体周围的光芒已经开始变得扭曲起来，显然是在展开他的第四魂技凤凰啸天击。唐三的右臂抬起，第四魂技蓝银囚笼一连3层出现在剑斗罗身体周围，与此同时他的右臂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色，第五魂技蓝银霸王枪蓄力。 按照他的计算，在戴沐白与剑斗罗碰撞的同时，自己的蓝银霸王枪就可以释放了。面对这样一名巅峰的封号斗罗，他们绝不敢有任何留手。剑斗罗带给他们的无形压力，迫使他们不得不全力以赴。宁荣荣更是毫不吝惜自己的魂力，他的分心控制已经修炼到了五窍散之心的境界，同时可以控制五种不同的增幅施加在不同的对象身上。七宝琉璃宗的魂师魂力等级越高，拥有的魂环越多，增幅效果就越恐怖。当宁荣荣展开全力增幅时，虽然增幅效果还不如父亲，但相差的也只是最后那一级而已。九宝琉璃塔五光十色，一道道光芒交相闪耀，不断注入展现攻击中的史莱克五怪身上。落在朱竹清身上的是敏捷增幅、攻击增幅、魂力增幅三大增幅技能，那可是增幅 70% 的恐怖效果。而落在戴沐白身上的光芒更多，足有四道，分别增幅的是力量、防御、攻击还有魂力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